想象你就在身边。 我祝满天下的你快嫁一个好男孩，两小口永远在一块。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，智商装满你脑袋。我祝尊敬的姑娘们三十六圈的比赛，气不穿面容不改。我祝三十的我买卖生意扬名四海，财运亨通住豪宅。我祝大家笑口常开，用心把爱去灌溉，明天呀我们更厉害。我祝在世界的舞台跑得比那飞人更快，岁岁年年出人才。大摇大摆乐天替你消灾，恭喜与发财要喊得够豪迈。我恭喜走开，哦，你多人不怪。

些孤单的不只是我，非是一点点温柔感受，我要你真的不多，无非是体贴的问候，亲切的微笑，真实的拥有。告诉我，哦，告诉我，你也懂得一个人的寂寞，你也懂得一个人的寂寞。有多少澎湃的心在今夜里跳动，有多少呐喊在胸腔里沉默，不同的梦里只有冷漠。这样的夜我不理人，人不理我。不多，无非是有我没有你有我，我要你真的不多，无非是两心的交流，轻轻的触摸，真实的占有。不告诉我，哦，告诉我，这世界孤单的不只是我。 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。

sabor。 冰山一角在浅笑，沉而暗潮在微笑，没目标的目标，每天就一碗鱼烧，手抄烟草乖乖到，写封信寄不到。 终点就在尽头，尽头尽头，等待等那些宝藏以后，宝藏以后，到马蹄里冒险的念头，幸福是否在漫长等候？你心中重逢， 尽头， 来来来来来来， 尽头， 那天在那些小草 里头， 来来来来来来， 天后， 幸福是否在岸上等候？ 啦啦啦，泪光就不止流，我还记得谁在伺候。

睛，眼睛像有了他的能力，拿下你的眼睛，放出你的电力，他已经慢慢注意到你。小眼睛，不要怀疑，你的眼睛对他怎样吸引你，有你靠近你的隐形眼睛，他已经和我悄悄指引。小眼睛，不要放弃，眼睛像也有他的威力，拿下你的眼睛，放出你的电力，他已经慢慢注意到你。小眼睛，不要怀疑，你的眼睛对他怎样吸引，有你猜忌你的隐形眼睛，他已经和我悄悄指引。 像春天的花开，我想告诉你我的爱。那羞涩的嘴没敢张开，一生最初的苍老是等待。在你转身走远时打开，我以为时间会让我忘怀，后来才明白美好不能取代。呀呀呀呀呀呀呀，每当旧日的风吹来，耶耶耶耶耶耶耶，我都期待昨日重来。耶耶耶耶耶耶耶，每当熟悉的歌声传来，耶耶耶耶耶。这一切宛如昨日重来。最初的苍老是等待，想起还会在午夜醒来，谁能明白到底什么是爱。我现在还在原地徘徊，呀呀呀呀呀，每当旧日的风吹来，耶耶耶耶耶耶耶，我都期待昨日重来，耶耶耶耶耶耶耶。

笑容温暖纯真。